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秋生死了，死在了他的病上。得到信儿，我和小四儿都去了，没有见到东升，也不好意思问。秋生躺在土炕上，穿着小棉袍，依旧是中分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脸颊上的潮红还没有褪尽，长长的眼睫毛让她像一个熟睡的小姑娘。秋生的妈妈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淌眼泪，见了我们也没说什么话。倒是秋生爸爸低声说，秋生走了。我不知该说什么，我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的事儿。小四儿人五人六地说，秋生爸爸您节哀。我不知小四儿还有正儿八经的时候，还懂得节哀这个很庄重的词儿，深感平时小瞧了这小子。我摸出一个信封，是临出门妈塞给我的，里头装了3块钱。妈说李家过白事，不能空着手去。我怕又像紫花背我一样惹得人家不快。妈说不会，这是礼数。果然秋生妈接了，瞅着信封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流。她大概想起了东升。秋生爸爸把秋生从炕上抱起来， 放到狭小的棺材里。棺材很简陋，就是东升睡觉的木箱子，把秋生放进去刚好。北京的孩子死去没有装棺材一说，都是放在几块薄板钉的木头匣子里，谓之火匣子。装殓秋生的木箱子倒是恰如其分，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木箱里铺着曾经属于我二姐姐的紫花被窝。那被窝半边铺半边盖，将秋生严严实实裹在里边。秋生爸爸要将箱盖盖上，秋生妈扑过来扒开被窝，一遍遍地摸索秋生的脸。秋生爸爸说，秋生该走了，太阳快下去了，天一黑孩子害怕。秋生妈这才把被窝给秋生掖好，依依不舍地退到旁边。小四儿帮着秋生爸爸把木箱盖子钉上了。秋生爸爸一边钉一边说，儿子躲钉儿，儿子躲钉儿啊。听得让人心酸。秋生妈妈自言自语地说，再也看不见喽，我的秋生。本来我想说还有冬生呢，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。秋生妈妈说，到走也没吃上药，断了对儿啊。妈妈对不住秋生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。我隐隐感到了这个家庭的难言之隐，或许和东升的作为有关。秋生爸爸拉着架子车，车上放着装殓着秋生的不是棺材的棺材，顶着猛烈的西北风往鬼子坟那边走。我说，您把秋生埋在松鼠啃橡子的石雕旁边吧，那个地方容易记，看见了松鼠就看见了秋生。秋生爸爸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说，这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找松鼠啊。他没听懂我的意思。那天我们没提到东升，大家都有意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。走出北馆，小四儿突然说，那些刀叉未必是银的，那天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，有人就当了真。看来小四儿想的和我一样，什么是发小啊？发小就是心有灵犀，不点也通。我回头望了望北馆的钟楼，感到了它的破旧苍凉，荒败的院落不见人迹，几片枯叶被风高高的悬上了天空。我说，教堂的钟许久没响了，这儿的人都哪儿去了呢？小四儿做了一首诗，写在他们家的月份牌上，秋天过去了，秋生死了，秋天过去是冬天，秋生走了有冬生。狗屁诗还值得往月份牌上抄。东升只是教育了一段时间就出来了，我们都上了中学，分散到北京各个角落，再难凑得起来。听说东升考上了重实中学，是个好学校， 但是他一直回避着我们，不跟我们联系，大概是怕提起鬼子坟的事儿而难堪吧。北馆用高墙围起来了，教堂高高的钟楼和葱头屋顶都不见了，有兵在门口站岗，改叫苏联大使馆。养牛的地界被划入高墙之内，无论是东升还是牛都不可能出现在那里了。后来教堂拆了，低洼的地面挖成了湖水，叫青年湖，各校的学生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，挖湖工地上人山人海，打着红旗，唱着鸽子，一改旧日的清冷荒凉。我在工地上遇见了小四儿、李丽子、大方等过去的同学，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说笑，从大铁桶里舀出工地供应的茶水碰杯，闹哄哄的，引得不少人朝这边看。小四儿说东升也来了，随着小四儿的手指，我们看到了不远处坐在土筐上的东升，他正在看书，应该说他早已看到了我们。看书是一种掩饰，他是不想过来。我大声喊东升，东升朝我摇摇手，又把视线转向了书。大方说这人怎么了，劲儿劲儿的。小四儿说要不咱们过去。李丽子说心理障碍了，过去也没用。大方说我们也没招他惹他呀。李丽子说我们没招他，事儿招他了。小四儿说哼，这事搁我身上就不是个事儿，哼，我是没被逮着。我说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得学会有点二皮脸。大家都说我说的对。上宫的哨子响了，我们手手相叠，大声高呼二皮脸万岁，散了。文革红卫兵到鬼子坟造过反，把墓地彻底刨了个底儿朝天，所有的石碑都被打烂，所有的棺木都被刨出，谢尔盖·肖的遗体也未能幸免。据说他被从教堂地下室起出，长了一身的白毛，拉至光天化日之下，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，听着都觉得可怕。我们分食过他给的黑列巴，有隔世之感。有一年我去北海滑冰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看见了东升。东升穿着一身在当时颇为时髦的黄军装，围着灰色拉毛围巾，英俊潇洒，在人众中显得很突出。东升拉着一个女孩子在场子里穿梭，划出种种花样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天我背着冰鞋没有下场，下意识地躲避碰面。东升仰着脑袋微笑着，头发一甩一甩的舒展而洒脱。我坐在游廊上默默地看着他，一圈又一圈，他和他的女孩从我的跟前划过。我一次次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体味到他的兴奋和幸福。他没看见我，他看见的是北京冬日湛蓝的晴空，北海美丽的白塔和身旁 动人的女友。我想到的是装入木箱子的秋声和白雪中孤零零的圣母教堂。我觉得见面非常的不合时宜，在东升这样快乐的时候。避免尴尬，我悄然离去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金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鬼子坟儿，演播田洪涛。 一别50年，城墙没了，代之以二环马路。小事儿不见了踪影，换以排排绿树，整齐民居，一切变得美好光鲜，蒸蒸日上。是的，首都北京应该这样。我因为工作被分配到西北，一走好几年。有一年回北京探亲，意外的在北馆西边遇到了东升妈妈。她是来北新桥调补花厂领工资的。老太太胖了，头发全白了。东升妈告诉我，他们搬到了南馆公园的阳关胡同，两间北屋，冬暖夏凉。东升爸爸给一个招待所烧锅炉，两口子日子过得很舒坦。问及东升，说是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宁夏，在银川教书。我说东升是个好学生，他在我们当中是学得最扎实的。东升妈妈说，可不，东升是个孝顺孩子，难得的孝顺孩子，月月给家里寄钱，孩子知道没钱的难处。那些年真是的。老太太摇摇头，往事不堪回首。近年我在网上看到了李东升的一篇学术论文，文中他详细考证了北京东正教发展的始末，谈到了安定门外俄国东正教墓地的来龙去脉，甚至对老孟头们埋葬的七口棺材都有交代。那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族，伊丽莎白公爵夫人，皇后的姐姐，还有几个公爵。他们是1918年俄国革命，在沙皇家族被处死同时，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堡附近被杀死的，被推下一口废弃的铁矿矿井。后来，这些尸体被取出，当时正值俄国内战，便被运往中国，想的是等条件好了再运回去。这些遗骸在1920年到达北京，原拟放入北馆致命堂，但是北京人不允，因国人有死人不能入城的风俗，故而棺材只能运到安外东正教墓地，在教堂地下室存放。一放就是十几年，十几年中无人问津，无人知晓。历史记载，这期间只有一个中国人来吊唁过，张宗昌。以后趁着中国跟日本打仗，战乱中皇亲们终于进了城，进驻了北馆致命堂，这才有了1947年苏联政府让迁出入藏 安定门外墓地的一说。文章完全是学者的论述，让我对儿时光顾的乐园一目了然。李东升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他完成了在安定门城楼上的许诺，老师的这份作业他做得最好。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内心升起，我在文章的评论栏写了几句赞赏，追溯了童年鬼子坟的友谊。在点击发出的时候，鼠标划出了字面儿，不便打扰了吧。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后赵楼。 我们家是二号，斜对门是七号。七号是很小的一个门，刷着黑漆，门头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里面是阴森森的树，是半人高的草，阴暗潮湿，仿佛是妖精们的住处。我和小四儿进七号得磕头虫，见草丛里划过一条色彩斑斓的长虫，金黄的底，黑绿的章，像是王爷穿的蟒袍。我们虽然谁也没有见过王爷的穿着，但是我们都在戏台上见过王爷，那穿着真跟草里的长虫属于一个系列。得虫回来跟赵大爷说起七号院的花长虫，赵大爷说那是赤练蛇，没有毒，面目虽然狰狞，性情却温顺，那是老王爷的化身。老王爷走得不甘心，在巡游他的宅邸，你们呐，不要招惹他就是了啊。话虽这样说，那长虫仍旧让人胆怕，那种夸张的不协调的色彩搭配，那扭曲的身体，白拉拉的肚皮，让人看着恶心。七号的院子很大，有石头假山，半塌的亭子，干涸的水池子，还有半截小桥，无论是什么都浸泡在密匝匝的荒草中，隐藏了原本的模样。一不留神，你的脚就会崴进叼着钱眼儿的下水沟里，半天拔不出来。要说探险，那是个绝佳的所在。二号至九号在这条胡同里是个凹形，人们叫它大院儿。这个空场是个很不错的活动场所，街道开会啊，小孩踢球，国庆练习扭秧歌什么的都在这里。七号在大院的西北角，它南边的八号九号曾经是七号的一部分，是一座完整的王爷府邸。七号是他们的后花园，园里那座两层小楼是王府的后赵楼。大抵王府的最后都有两层楼房，在整座院落中起着照护镇压作用。北京最漂亮的后赵楼有两座，一座是坐落在定阜街庆王府内雕梁画栋的凹形后赵楼，